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2节：用妻妾语为父母训。93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我们看这个两段，先看看汇编里面的注解。妻妾之语，干而易如；父母之训，正而难从。妻妾之语，未有不与父母之训相反者。世人所以孝衰于妻子也。父母阅历极多，见事必当，爱子又切，为谋必周啊。岂有年少女子，而所见凡胜于老成练达之人乎？事理亦然。不但为劝孝说法也。我们只看这一段。那么这个话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讲的敏感问题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这大家都晓得。学佛的同修，女众超过男众，这个成就也不如是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感应篇的写成的年代。这是在古时候，我们也晓得远古时代也有贤妻良母那么这个与古德了所说的有没有违背，我们要明了。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复杂，现在复杂了，过去也复杂。那么我们读到这些敏感的词句，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我们要把这个意思广泛地引申，凡是自己亲爱的一些人物，多半容易感情用事。感情用事，这个是非利害得失，往往就疏忽了。所以应当怎么学法呢？佛菩萨教导我们，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越是亲近的人这个常常接近的人，越要有理智越要冷静，在这个言语行为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如理如法的辨别。亲疏要等同的看待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这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古时候啊，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古时候没有学校，多半是私塾。所以教导的呢，都不外乎伦理道德。即使在娱乐方面，我们看看古时候的一些戏剧，古老的昆曲，到以后演变的京剧，乃至于地方戏曲，诸位仔细去观察，它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为大众宣扬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在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但是这种以教学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对世道人心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过去这些戏剧舞蹈音乐都是教学的手段，它不是在娱乐，跟现前这个社会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老年人没有不关心底下一代，不仅是自己的儿孙呐，对于整个社会呀，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总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有进步，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都有这个理念。今天社会不一样了，今天社会这种理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薄，完全我们所感触到的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多么可怕的行为。可是在一个读书明理的人看到了，我们如何来处这个时代，如何来帮助这个时代，那就不能不明理，不能不明法度，法度有善有不善，如何能够劝导社会大众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这个是要高度的智慧。在行持上要高度的艺术，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今天父母做父母的理念教学不见得是正法， 鼓励儿女升官发财，谋取一家的利运，这些观念都有问题啊。今天有几家做父母的人劝勉儿女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已经是不多见了。古人懂得舍己为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为父母训呢，应当是把它说成为圣人训，为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训诲，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在佛法里面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如果说的周全一点，敬业三福就非常之好啊。所以亲近人常常在耳边甜言蜜语，我们要想想他所说的所做的与佛菩萨的教诲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要互相劝勉学佛皈依佛法，这就正确了一定要知道人生苦短呐，我们常常看到亲朋好友故旧之交年年月月都有凋零的警觉性高的人真是触目惊心的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自己就是老年就轮到自己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不学佛的人对于来世他在怀疑他不能肯定学佛的同修对于这一桩事情大致上都能够肯定人决定有来世，这一世时间短促，来世的时间长。能够想到来世，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在这个短短数十年当中，吃一点苦头算什么？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来世着想世间第一善法是佛菩萨的教诲 为什么称佛菩萨的教诲为第一善法？佛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这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他的话真实，他的教导没有错误，我们能信能接受，那你就有福了。这个福报是真实的福报。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逢。佛菩萨是真善知识，我们遇到之后一定要亲近，不能够轻易放过。我们常常劝导大家，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这一生就不会堕落建大功立大业。大功大业是指弘法利生，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当然这必须要两障三宝加持只要我们真正发心真正肯干一生佛菩萨照顾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不要为自己去着想，佛菩萨都给你安排了，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了？自己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才相应呢。下面一节，得心忘故，口是心非也。这是大悟。这注解里面说得很好，小儿一夫妻用，大儿朋友朋亲亲矣。古人常说朋友是老的好我们也不能说新交的朋友不好但是交新朋友把以前的老朋友疏远了，这是错了这是社会大众看到你广恩人不忘本，人常常念旧，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底厚道老成在社会上 真正得到帮助的，实在讲老朋友啊，交情深，念念不忘故交，培养自己的厚道，心口尤其要相应。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一开端，真的是叫我们修行下手之处转我为善的起点。佛教我们善护三业，第一句就叫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我们在新加坡看到沈哲居士在这里，许多同学你们都见过啊，101岁的年轻人，他今年101岁，看起来呀，也不过就是40-50岁，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修养成功的呢？一生没有烦恼。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见过别人的不是所以《无量寿经》佛所讲的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他也没有念过佛经可是人家做到了。《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做到了我们去访问他，跟他交谈，他所见的是自己过，不见别人过跟别人相处不来，回头自己想，我自己做得不够好从来没有说是别人不对我对的，那是个修行人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起心动念，别人不对，我对。诸位同学，冷静去想想，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啊。这个义理很深很深，善财童子53餐，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怎么学的。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就是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天天能够反省， 能够改过，能够自新，一生成佛。我昨天跟诸位说了，我说的是真话了。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成就的好环境，善人恶人都是修行人的真善知识。怎样修行功德圆满呢？顺利境界生平等心，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从哪里修的？顺利境界里修的。善恶人事上修的，从这个里面入不二法门，我们才得大圆满呢。常常想到坛经上六祖所说的我们要如果说顺境逆境，那六祖一定会这么说。顺逆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善人恶人，善恶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所以什么是大乘佛法？多元一体是大乘佛法。有没有顺利？有没有善恶？有，多元的但是多元是一体的。我们从多元能证得一体，就成就了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止于多元，不能够切入一体，你是凡夫。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这个麻烦大了业就感果报啊。你要是入一体，就得解脱了超凡入圣啊，关键在此地。希望大家是多想想怎样切入。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